三立新闻采访团队前进到土耳其来关心这一次强震救援的一个概况。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距离伊斯坦堡机场大概是车程有30分钟的一个城镇。不过你可以看到呢，现在目前是早上当地时间的8点钟，现在目前的温度很低，只有摄氏1到2度的这样的一个低温，所以其实非常冷。但大家在这个上午8点钟的时间，你可以看到呢，恢复了白天的作息，正在准备前往这个上班的途中。不过在土耳其的国内呢，现在目前的一个气氛其实在国内的这个学生是呈现一个停课的状态，因为受到大雪的影响，另外还有因为强震的关系。不过我们刚刚稍早在伊斯坦堡机场的时候呢，其实也观察到了机场内部的陈设，包括了电子看板还有招牌广告，其实都已经悄悄地换上了黑丝带，因为就是要关心这个在灾难当中受伤的民众，还有在灾难当中罹难的土耳其的民众。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呢，其实在这个土耳其的国内呢，在城市的部分，现在目前的气氛呢，其实也一如往常，倒是在这个东部还有东南部灾区的部分呢，包括他们在地还有国际救援的团队呢，都已经前往在救援，在执行任务当中。不过我们也在这个伊斯坦堡这个地方接触到慈济的救援团队，他们也在准备他们的物资，也成立了专责的救援的队伍，目前都还在评估有哪一些城镇是需要救援的物资或者是人力。那么三立新闻会持续在这个地方为您守候，带给您第一手关于土耳其救灾的报道。再把时间镜头交换给彭丽主播。 大家午安，我是王主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好，刚看到的最新画面呢，是三立最专业的记者采访团队呢，目前已经前进土耳其。那么在刚刚呢，是抵达了伊斯坦堡里面呢，包括可以目击到哦，像是机场里面的广告呢，这个招牌都已经换上了黑丝带，要来悼念亡者。那目前呢，也可以看到三立新闻团队呢，现在有最新画面，我们挺进灾区了。好，包括里面呢，真的是非常的断垣残壁哦。那可以看到呢，很多人现在还在不停的被救难当中。那么要抢救黄金时间。那么当然呢，三立新闻团队呢现在持续为大家掌握在土耳其现场的第一手消息，请大家持续来关心。那当然呢，这样的人心比较沮丧的时刻，我们不是应该要团结吗？但说到团结，国民党现在要选2024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好，现在大家说了，国民党是集体权力中毒了吗？党内哦，现在出现了又杀又呛的情况。罗志强呢确定要回国，说大安区要来选立委了。那费鸿泰呢开始也接招来反攻徐巧芯。好，费鸿泰呢开始受访的时候说，我当时啊又没有承诺说我会直接交棒给徐巧芯，但是呢这回厉害的徐巧芯说什么呢？哎呀，连费鸿泰跟我握手的时候都很快抽走。哇，没有想到这样也可以做文章啊。费鸿泰现在说呢，我从来没有攻击过对手。那徐巧芯这边也很不服气哦，说我呢不服就干什么齁，因为这句话比较粗，所以我们只能这样讲。哇，感觉起来呢好像对自己人哦也是打乌贼战，而且打的是蛮凶的。那可以看到呢，今天罗志强呢是最新确定他要选大安区的立委了。好，也就更有戏了。什么戏呢？昨天呢钟佩君也表态说我也要选大安区的立委，而且脸书上面呢还对罗志强喊话说，希望哥呢你可以去挑战艰困选区，想跟哥呢一起来联袂出击，并肩作战。但是呢哥才不理你呢，今天呢直接发采访通知哦，就宣布说我就是要选大安区的立委了。所以罗志祥现在就算被酸他是万用插头，看起来还是选定了。而且呢甚至今天记者会上面还强调说，哎呀，谢谢大安文山让我走出了人生低谷，所以呢我又回来了。另外一头呢还有郭台铭跟侯友宜现在也还都在蠢蠢欲动哦。但你看侯友宜这一次讲话方式进步了，没有呵呵做歹机了。他呢改引用了星云法师的话说，不忘初心，不变随缘。但现在势头是在郭董身上，等国民党的一套办法。这个意思怎么样做白话文呢？意思就是看你们国民党怎么样来跟我提案咯。好，这个2018年哦，这郭台铭没有学乖，现在呢感觉起来呢郭台铭这一回学聪明了。当年呢撒银弹结果没有用，这一回呢找了王金平来当枪管。王金平呢昨天在帮郭董说话说，哎呀，郭董真的是很在意初选啦。什么意思？就是要回国民党嘛，就是要选了嘛。但是郭台铭的政治行情，中时写文章呢重炮抨击郭台铭说，国民党还要再一次被郭台铭给糟蹋吗？ 郭朱侯现在都在等朱立伦，等什么呢？就是在等那个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啊。如果朱立伦真的没有期待的话，那夏立言为什么要到中国去呢？难道选总统还要中国同意吗？宋涛一见夏立言呢，就提贯彻解决台湾问题，国民党这边呢马上应和什么呢？马上应和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立场不变。哇，这回是国共相呼应吗？打着经济的大旗矮化台湾主权，现在陆委会呢也严正表示说台湾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说没有政治目的，你现在听不是每一句话都代表着政治意涵吗？一个气球现在也直接划破了美中红线，美国直接证实了这个气球呢就是有监视系统的，每天呢就一点一滴的来凌迟老共，我就一点一滴来放布消息嘛。国务卿布林肯就说了，研究结果将会跟盟友共享，接下来也将会对中国采取行动。那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好，现在白宫表示了会非常认真帮助台湾自我防卫，连过去呢亲中的菲律宾都来跟日本美国合作哦。美国现在呢补起菲律宾这个洞，也就等于是防止中国从第一岛链突围。所以今天节目上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今天节目来宾，台湾智库策略长王义川，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芷晶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主持人好； 社民党台北市议员苗博雅， 主持人好，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维渊， 芷晶好，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罗志强出来开记者会，开记者会说什么呢？他说我要来选大安区立委了，要来抢这个资格啦。不过党内现在很多人要选欸，包括这个年轻一辈啊，钟佩君也来表态了。那钟佩君呢，昨天就在脸书上面 po 文说，哥啊有实力，希望罗志强呢可以去转战其他艰困选区，两个人一起并肩作战。但是哥有在听钟佩君的话吗？我们先带你一块来看。 国民党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投入台北市大安区立委选战，争取国民党提名。不过在这选区已经有台北市议员钟佩君表态，对此两人有最新说法。 所有的参选人我都是抱以祝福，那基本上每个人梦想都值得尊重，但是能不能决定你能够担任立委这个职务是交给选民来决定的。 昨天晚上大概将近十点的时候，他拨了一通电话给我，希望我今天不要到现场。那今天我也请助理特别送了两箱运动饮料到现场去，上面有贴着我的小纸条，就是期待跟强哥一起并肩作战，那希望强哥收到我的心意。 原先罗志强邀请钟佩君一起出席记者会，不过后来还是致电钟佩君，希望他别出席，而钟佩君则是送上一箱饮料相挺。他也透露两人并肩作战，也希望罗志强转战大同区等蓝营艰困选区。对此罗志强说自己的根就在大安文山，因此不会转战其他地方。 好，钟佩君呢来个新战喊话了，对罗志强喊话说，哎呀哥啊，我们一起努力吧。但是罗志强呢今天也没有管钟佩君哦，直接宣布说我就是要选大安区的立委啦，还说呢当年是大安区文山区的选民让我走过人生的低谷，失业五年了，当年也是大安文山区给我的肯定。但大家也觉得很纳闷啊，当年他们给你肯定，你怎么还背弃他们呢？跑去要选桃园市长呢？现在钟佩君也说我也要来选立委了，一起来并肩作战。但要请教义川哥哦，欸，奇怪耶，现在已经开始党内互打还互相喊话了吗？ 是啊，罗志强大概说他选定了，有选吗？他有选总统吗？上次不是要选总统吗？没有选。要选桃园市长有选吗？ 没有 选。他也曾经回到他的故乡基隆，哦，说他也会住基隆，有选吗？也没有选。他今天在他的脸书贴说啊，我25岁考上公务员，第一份工作啊就住在大安文山区，所以我要选桃园市长。 所以 第二个他说他从每天从基隆台北通勤五年，所以我要选桃园市长。他说我住在大安文山住了20年，所以我要选桃园市长。我从总统府退下来没有工作，每天靠稿费生活，所以我要选桃园市长。他今天讲的前面这一些都是他要选桃园市长之前讲的，结果呢他把后面那个桃园市长换掉以后全部变大安文山，变成大安区要得选的立委。然后呢各位今天看他选他这个记者会的看板，你把大安那两个字换掉，改成金门也可以，可能金门也可以，改成这个台东也可以。 欸，你在帮他铺路是不是？所以下一次就真的去了。 然后呢，黄黄李锦如说：“欸，你哪要算了？啊，不，你去艰困选区。”钟佩君嘛讲，然后他说：“ 黄立，我哥跟黄立举有通过电话，他希望我去兼顾选区，所以我决定在大安区选立委。知道这种罗志强，我跟他讲的叫传播拢罗志强讲过的话。我非常支持国民两党，包括民众党，通通要世代交替，要世代交替中，通通大家一起来。我也支持徐巧芯说我要选，然后叫费鸿泰呢，你立马大力的卖蒜，所以这一次南投林明真立马卖蒜了，归用世代交替。所以呢，罗志强、阿哥徐巧芯，您归军进去南投，叫林明真72岁啊，唔能够选立委，因为你叫费鸿泰嫌人老嘛，徐巧芯嫌费鸿泰老，啊，你嘛可能嘛嫌赖世宝老啊，赖世宝嘛70几啊，啊，你归军拢讲世代交替。我觉得啦齁，要世代交替可以，总要讲个理由。每当说齁，因为人年纪大，安诺安诺安诺。现在徐巧芯他们这一批人弄的都是红卫兵的逻辑呢。就是把前面这一些长辈把他斗倒。人说啊，这人啦不叫得力，踢的不叫尬技呢。嗯。这样的一个做法对国民党其实伤害是蛮大的。你想徐巧芯他弄这一届外的一届个过差不多3个月的议员而已。然后你要跟费鸿泰竞争，打得公平。费鸿泰啊，昨天在电视上也讲说，以前有1450，有这个小绿粉，有小红粉。我奇怪，你什么叫小红粉？原来费鸿泰你嘛年纪大，你耳目看是小粉红啦、啊，是小红粉，小粉红。现在还有小蓝粉。哎，我想奇怪，伊在讲什么小蓝粉？小蓝粉一个是在讲徐巧芯。嗯。那当然费鸿泰就展现了一副说只有我会赢，我们一定要选一个会赢的人来才能够跟这一个民进党竞争。各位今天看那个记者会啊，坐在这个罗志强的右边的是高金。他说为什么要选高金当我的荣誉主委，因为高金住在大安文山区。那我旁边这位姐姐也可以当那个荣誉主委。 我不要大安文山区。 不去，我是被他抛弃的那个大安选民。 好，然后呢他的左边坐的那个穿蓝色衣服的那个叫做梁维超。他是桃园的议员呢、欸。奇怪，你桃园的议员来坐到罗志强的边啊，希望罗志强去选大安的立委，什么意思？紧走紧走哦，卖来玩家乱。是这个概念吗？罗志强今天在他的脸书那天跳这牛许廷，因为回到桃园，回到国民党，他说一句话，他说：“我当时把我的户籍迁到龟山，就已经注定我没有要在龟山选立委了。”哦，这个逻辑咱拢听无？理论上，我把户籍迁去龟山、哦，我就是要在龟山选立委 啊，我要在龟山选市长啊。哎，不是，所以罗志祥从头到尾他讲的逻辑都很奇怪。不过以后大家听罗志祥的话很简单，嗯，你只要把桃园、基隆、大安随便换一个名字，换到南投，换到云林，罗志强还是可以讲出一大段的道理，说我要去选罪、嗯、所以罗志强选定了吗？未必。 好，所以呢，古时候我们有听过孟母三迁，现在要改个词叫做自强三迁，怎么可以从大安迁到桃园，又再迁回大安呢？我们请教阿苗哦，同选区的，难道？就是情人还是老的好吗？我又再回去了，那选民可以接受吗？你过了5年之后，你有在改变吗？好，重点是呢，他找了高金素梅担任荣誉主委，你看看哦，这个就是要抢深蓝的票吗？ 我只能说哈、哦，讨论他们个人哈、哦，其实我没有兴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国民党这个党，这个政治集团，它的政治性格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今天在大安区啊，抱歉，我真的要说，这是国民党主导的一场闹剧。嗯。而这个闹剧呢，最大的牺牲品其实是就是我们大安区的市民。嗯，从林益华没收补选开始，就显示嘛，国民党就是胜选傲慢。 对， 而且他觉得大安区就是他的铁票区，完全就是他的囊中物，所以要做什么样的自己私下的政治交易，觉得自己党内还没瞧好谁要出来选，没关系，选举直接没收掉，不给你选，不让大安区的居民有选择最后一年也要有立委来服务的权利。好啦，林益华现在拍拍屁股去做这个台北市副市长之后，大安区这个位置没人，变成怎么样？变成国民党里面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人人有机会，而且是志在必得。接下来这个志在必得，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傲慢啊。以这个我的前同事罗志强来讲好了，他讲说是大安文山的居民给他机会，这句话我觉得很多大安区的市民听起来特别刺耳。因为你失业5年了，人家给你机会说给你一份4年的工作，结果你做不到一半，你直接说拜拜，我不要你了，我去哪里？ 他甚至不是留在台北市哦，他甚至离开台北市去了桃园呢、欸啊。他说他心中有更大的志向，要去选桃园市长。好啦，那大安区的居民有没有给你第二句话？没有嘛，大家摸摸鼻子接受这个结果，也没跟你追讨你的选举补助款，也没跟你追讨你的薪资，让你去选桃园市长之后，现在他在桃园找不到选立委的机会，又说要回来大安区，因为什么？因为大安区是国民党里面现在唯一是开放的一席嘛，觉得说林益华不在了，所以好像人人都可以去竞争。罗志祥这就是非常彻底的国民党的政治性格，是机会主义者。他找的这个总干事跟我们大安区是什么渊源，是什么关系啊？高金素梅委员跟中国的渊源跟关系，搞不好还强过他跟大安区的渊源跟关系耶。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就看得到了罗志祥他只想用他的声量去博取他下一阶段的政治的职务嘛。那另外出来竞争的这个我现在同事钟沛君议员，其实他跟罗志祥相比当然比较好啊，因为至少他做完一届嘛，至少他没有离开到别的地方去嘛。可问题是昨天他为了要跟罗志祥这个一分高下，他想把罗志祥推去别区。哇，我想说你想把罗志祥推去别区之后呢，他竟然啊发下豪语啊，说如果呢罗志祥推去别区之后，罗志祥竟然没有当选，那钟沛君他说他大安区立委只当一届啊， 对，他说我只选一届就好， 下一届他就去选罗志祥那个选区。我想说哇天哪，史上第一个参选人哦，连初选都还没过哦，他就觉得他自己会当选，然后觉得自己会当选之后还直接跟选民讲说，哇，如果别区哈不是我们国民党的，那我就离开你的去到别区选哦。哎、欸、这个我认为啦齁，这个言论如果是在别的啊，比如说基战区五五波这种区域的话，国民党不敢这样讲诶、欸、因为人家会想说哇你把我们这一区当成什么东西。可是为什么在大安区他们敢这样？我觉得 我们就烂啦， 讲两个字啦，扣谁啦， 加 扣谁啦，就说啊他觉得大安区永远就是他的，反正不可能齁有比国民党强的人出来，反正呢大安区就好像国民党的餐桌上的一块肉齁、哦、由国民党的人拿着刀叉，这里切一块那里切一块，你分一口我分一口，然后到最后呢看是谁要来分掉这么肥美的一块肥肉的时候，大安区的居民被他们当成空气。齁、哦、就说反正诶、欸、你这个被你选给我之后我还要去选别区，这种话都直接为了党内初选的竞争说出口。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呢是民主下面的一个荒谬了。照理来说民主是人民最大，人民做主人嘛。结果大安区因为长期深蓝的关系，变成是国民党觉得自己呢站着选躺着选倒立着选齁、哦、趴着选都会赢的一个选区。所以呢安内扣谁，那我是觉得其实在大安区齁、哦、长期以来齁、哦、这个非蓝的阵营啊要加油。齁、哦、不要让国民党觉得说噢、哦、自己这个气焰如此的嚣张如此的猖狂，民主化30年了连没收补选这种事都做得出来。齁、哦、我觉得在这个其实两党都一样啦，不要觉得有哪里是自己稳赢的啦。朱立伦昨天不是讲一句嘛，说只要提对的人危险区都变安全区。但其实事实是齁、哦、如果你不做好的话齁、哦、选民眼睛都在看啦。你觉得最安全的区域搞不好最后呢、你大意失荆州，就是因为你这样子傲慢扣谁的态度啊。 好，但是哦，你看哦，这个国民党的小将啊，这样逼，很多网友就说啊，终于啊，看到这个国民党的老将啊，开始有喘气啊，为什么呢？哦，开始站起来咯。我们请教一下小芳姐哦，因为包括这个徐小新嘛，之前出拳猛攻老费费鸿泰，结果费鸿泰现在反击咯，他说我28年来都没有攻击过党内同志，这暗示谁呢？不就是暗示徐小新吗？就徐小新呢，脸书上面po文说，我的人生就是不断的战斗啊，哎，现在看起来费鸿泰是要直球对决了吗？因为之前啊就说徐小新不是说啊你当初不是说要交棒给我吗？现在呢这个费鸿泰还上了这个黄伟安的节目说，哎呀有没有说当时徐小新是未来委员说这一届不选要交棒给他呢？就费鸿泰说，我曾经祝福徐小新有一天未来有一天会当上立委，强调自己没有承诺本届不选要直接交棒给他，所以现在什么啊我以前说的都不算嘛。 我觉得费鸿泰委员他其实讲的是场面话。那这个但是场面话，那徐小新为什么会把他当真？为什么拿着费鸿泰的场面话来挤兑费鸿泰，然后要费鸿泰呢让出来让他来选？我觉得国民党简直完全乱了套。我不晓得从去年的11月26号国民党到底是吃了什么药嗑了什么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国民党人人啊真的是人才济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战将，而且跳到上面都觉得是舞台啊，那每个 个舞台呢就是他的擂台，而且他要打的对手不是民进党，你到现在你看到他打的对手不是民进党，不是其他的，而且也提不出任何的政见，他要打的其实都是他的选民，都是他的这个他的同党的同志。我不晓得像徐巧芯这样，哪有一个政治人物他提不出任何的政见，他提不出对于这个选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他未来想要做如何的规划，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期待，没有，他只要提出我就是恶女，我要这个佛党杀佛，然后这个神党杀神，你不知道这个党到底是在搞什么，所以怎么这个党啊，男的变恶鬼，女的变夜叉，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党真的是有问题。就我们刚刚讲到哈，这个大安区的这部分，大安区我是大安区，我从小就在大安区长大，我觉得大安区啊，这个一向以来这个最大的屈辱就是人家问你说你住哪，哦，我住大安区，哈哈。就是永远你投票的人你永远都不会上的那一区，因为没错啊，因为我们的立委可以啊，他宁愿他为了他的党，党叫他去当招委，他宁愿抛弃这个所有，他宁愿再多抛弃台北市一个月，然后党叫他说他要站住这个，不要让其他的同党同志能够在大安区选立委，所以他就再多站一个月，这个已经消耗了整个大安区很多选民呢，那他的这个利益了。然后现在更绝是罗志强啊，他是在2018年的时候，的确当时没有给他工作，然后他是非常可怜，他到处流窜，没错，但是当时大安区跟文山区的选民给他机会让他当议员，那一年大安区给了他5万多票，可是他做了什么事？他宁愿抛弃这5万多的这个选民，他就离开了这个，就如同刚才一传所说的，他要去桃园去选市长，然后现在他竟然有脸还回来跟我们大安区讲说他要回来选大安区的立委，他现在已经开始在跑行程。我刚才这个搜寻了一下历届大安区所有立法委员的这个选举那到底我们这一区选出来的情况是怎么样，果不其然，为什么他这么有信心，就因为大安区每一次国民党的大概跟民进党的或者是只要泛绿阵营推出来的人，但国民党的都是绿的阵营，大概是一倍多， 对， 所以这个地方他真的是就是板上钉钉豆定泥干，他觉得他选他就一定会选。 2018年的时候罗志强拿到4万多票，所以他可能想说这一区我温屌嘛， 对，温屌可是温屌我国民党现在是从去年11月26号一直到现在，他可以轻视选民到这种程度吗？我不认为因为2018年这个虽然说这个罗志祥在当时他拿了4万多票那是2018年的议员，可是不要忘记在2020年的时候民进党当时是推出来是谢佩芬，谢佩芬在这一区的时候他拿到了大概是7万多票的这个立委的选票，所以在大安区不是说一定是铁板一块的，你如果说真的提出来，我觉得罗志祥也不一定说一定会上，所以罗志祥对大安区的人这么的无情，如果说我觉得让罗志祥选的话搞不好大安区会被这个翻盘也说不定，所以就看看罗志祥吧，再继续激怒大安区的选民啊。 好，所以吃相难看，反正我吃得到就好啦，难道这就是现在国民党的态度吗？但国民党打乌贼战不只是往党外喷现在党内同志也开始开喷了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所以国民党这一场恶女老费之战呢，现在老费也起来叫板咯，现在呢这个接受了黄伟安的专访呢，就被问到说啊，你是不是当时啊有承诺要交棒给徐巧芯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费鸿泰怎么说。 巧芯有明确讲的，他说他宣布要参选之后呢，你就不跟他握手了，有吗？ 我完全不是事实哈。当天是洪威在北松山的总部开幕，重点当然是王宏威嘛。 对对对。 当天我就站在宏威旁边，我是站在这一边，后来徐小新晚到，他就站在另外一边。那在讲话的时候哪还很能互动，突然他跑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我就赶快握一下，因为我正在跟别人讲话嘛，我轻轻的握手。就第二天我到下午一看到我不跟他握手。 小新说你有承诺他跟您太太对不对，还有他先生。说叫他未来的委员，就这一次你不选了，早就已经讲好要让给他。 我们对我们的学生都是鼓励的，当然对本党同志年轻的，我们一定希望他一代比一代强。 副议长，我懂你意思，就是说鼓励后进，预祝他有一天可以当立委，有，可是承诺这一次不选，没有，就对了。 不，我对每一位我都是鼓励的， 是， 至于他讲的话，我真的是没有印象。 如果党愿意列为不分区的话，有一些支持徐小新的这个支持会觉得说，那不是很好，两全其美，你们两个都心里愿。 国民党从来没有一个，从来没有一个，你经过初选选输以后把你提名做不分区的，有吗？此刻想说，哦，他专业能力很强， 对啊，财经专业啊， 哦，他可以去当不分区，哦，他甚至国民党执政以后他可以去 当部会首长， 当部会首长。 对， 我跟各位报，此刻讲的话，绝大部分人不知道的人认为是对我专业的肯定，对我努力的肯定。可是有些人就是害我嘛，他选书没有关系啊，他可以当部分区啊，他可以去当部长啊，这不就摆明的希望我输吗？ 好，徐小新这样讲是害我啊，我当时那么样看中你，你怎么会这样子呢？这费鸿泰也真的是蛮语重心长的，哦，但要请教委员，你们同选区了吗？刚刚费鸿泰讲的这一段包括握手，诶，徐小新就拿来做文章咯，包括徐小新就说费鸿泰握手的时候费鸿泰手有缩回来，现在费鸿泰表示完全不是事实。徐小新说呢，他去找费鸿泰握手的时候呢，虽然他手呢缩回来，但是没有关系啦，我觉得齁，我们就是表达我们的尊重啦，还自嘲说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尴尬，我脸皮就是比较厚嘛。但是有没有承诺要交棒给徐小新呢？现在费鸿泰反驳说我没有这样说，我当时没有说要交棒给你哦，所以费鸿泰的言下之意是徐小新你在黑我吗？ 先还原握手事件，这大概已经是一个多月前，是王鸿薇正在补选立委的时候哦。当时的确是这个费鸿泰跟徐小新在两边呐。那徐小新一个握，应该说费鸿泰结束之后跟一个握手，但徐小新在这边其实是好像没有遇到。后来徐小新找他的时候，的确两个手有伸出去，那有轻微的碰到，然后费鸿泰就转身去跟其他民众聊天了。那后来也发生徐小新带媒体去跟费鸿泰握手这个新闻哦。那我当然觉得当下可能各种不同的反应，我觉得有没有握手其实不是重点啊，因为老实讲，现在老实讲，两个人在毕竟有竞争关系哦。那在地方其实当然表面上他们还是蛮尊重对方的哦。但私底下其实的确以今天费鸿泰委员他接受访问，看得出来他也不甘于当一个比较被动的角色， 尊重对方还是可能感情没有那么好啊。 没有尊重对方啊，就基本上你在台面上面遇到的时候，基本上都会互相问好，不会发生说真的在台面上吵架的事情，没有感情差到这种地步。 对啦，但怎么连握手这件事情都拿来做文章？ 我觉得其实这个小事情，但我必须讲哈，譬如说，巧心有讲说费鸿泰跟他在这种私底下参会的时候有说要交棒给他的事情啊，我跟各位讲，费委员遇到我也是拍拍我的肩说，委员不错，未来选立委，按未来什么时候？那所以今天我 有机会啊，你击败我机会， 所以我这次也要 对对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指说哈，今天除非因为他们是私下的一个聚会，大家不知道，所以各讲各话。那当然我当然认为说费委员这样去讲说未来有机会选立委，这是客套话，那这也是一个期许。那什么时候？我觉得应该不是很明确的交棒。当然如果是很明确的交棒，说你这次支持我选上，下一届我交棒给你。违反的诺言，当然乔欣如果真的有证据的话，那当然是有机会把它举出来，因为其实人是不可以违反自己说的话的哦。那最后还是要讲一下哦，老实讲，这个费委员他现在针对这个初选制度的问题哦，他直接点名的说他希望党员的这个投票， 对， 七三比， 拒绝全民调哦。 那从我的角度而言，国民党党章本来就是七三比哦，这是我们原本的原则，但是因为现在时代潮流是希望全民调，所以其实已经好几届哈，不是好几届，就是近几年哈。基本上议员跟立委大部分都是采用全民调，那我会觉得说每个不同制度对于不同候选人当然有优势啦，但国民党要做什么事情，国民党要做不是在让这两个人针对制度针对彼此互相的去放箭或者互相的去争执哦，而党中央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是要跳出来，或是台北市党部针对你初选的制度到底要哪一种，赶快的请他们决定或赶快做一个裁示，不要让大家就都互相就说我要党员票，党员不投好像不尊重他们，彼此挑动蓝营内部那种选民的情感。老实讲啊，现在我必须讲哈，绿营很多或其他非蓝营很多人都在看，哇，松山新义区超热闹的， 对， 彼此在互相攻击，那我觉得这样对外面的那个形象也不太好。 欸，那你看啊，他们两个吵成这样啊，你看才当过一届啊，跟当过好几届吵成这样啊，对你们这样刚上的有好处吗？ 我们就是你知道，我们就是爸妈吵架，我们 是。妈，徐小新是你妈？ 不是啊，我是说那个，因为一个是委员哈，一个是现在同事，那他们都要去争取这个初选或代表国民党去参选嘛。那老实讲哈，你现在帮谁真的都不太对。那你怎么交代？因为老实讲，彼此都有当彼此的关系，所以老实讲，我们现在的议员哦，包含选区可能有很多里长，其实大家是很尴尬的。因为 没办法去选边站，因为你知道，假设我举个例子哈，假设我现在全力支持费委员哈，那徐小清获胜了，那我以后怎么面对徐小清？好，那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党内同志在初选阶段，其实大家会有个默契，初选除非你知道换铁的，那从小都一起穿同条裤长大的，你觉得力挺到底，大部分都是维持中立啦。那等到他们初选获胜之后，当然我们支持国民党候选，这也是我们现在比较适合做的事 啊。不是啊，可能看你们党内互打，反正你们打完之后，徐小清这样子真的打成功了，对你们来讲可能也是蛮有好处的哦。 哎呦，没有，我觉得只要公平的初选制度就可以了。 已经我刚刚讲到那个握手的事情啊，我就觉得，哎，以后咱若看到徐小清真正在注意的，一定 要握好握满。 讲迄个佛党杀佛， 神党杀神嘛， 哎呀、啊、拜拜呐，拜杯拜无杯，那神明就甲扯落来。 就怕等就， 啊！你即马费鸿泰叫阿秋讲安尼一个阿秋冇代志，林刚啊，徐小新啊，讲哦，费鸿泰有跟我握手，他握手的时候竟然抠我的手心呐、啊！啊，费鸿泰被攻上，迄无人看到啊。嗯啊，魏宏泰哥，我没有，我没有啊，你一定有，你一定有啊！他怎么可以抠我的手机？他都可以当我爸爸，他还抠我手机？哎、欸，这种的魏宏泰百口莫辩，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因他们私下聚会讲什么要后排的李伟，迄都是拢客气话啊！你这个话提出来讲，交林刚立马讲魏宏泰把你性骚扰，魏宏泰每次看到我都一直盯着我，嗯，我很害怕，他还是会当我爸爸，他每次都这样盯着我，然后那个眼神真的让我很恐惧。哇、 啊！你不要这样讲哦，搞不好他真的会这样做。 那这不刚刚这很恐怖吗？ 好，大家请教任俊哥、哦，因为现在感觉起来，如果被徐小新的乌贼战呢，现在喷到费鸿泰的身上，那费鸿泰看起来呢，他也不当卧佛喽，这一次直接正面迎击，应该算吧？好，那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其实费鸿泰在昨天接受访问那个说法，我认为他其实表达了一件事情：我真正是跟你 cake 呢啊，你不要当真啊！我没想到你真的当真了，你知道？因为对地方型的政治人物来讲啊，就是说他如果已经耕耘了这么多届，你叫他说我现在放弃我现有的状况，我认为其实不管在哪一个政党里面，他一定都会遇到很大的挣扎。所以我认为这个费鸿泰其实没有否认说他曾经跟徐小新有会面的这件事情，那只是各自在会面的这个细节上面看起来是讲了不同的解读嘛。但我认为那个费鸿泰刚刚那个您刚很精准的切到的那一段话，他的意思就是对啊，你就这样讲，对年轻的我当然是这样给他鼓励。那讲到说什么未来的委员，我觉得老费没有否认，但问题是他真心认为我当时就是客套嘛，就是我当然鼓励你出来，但不见得是我鼓励你出来是用这种方式你直接来挑战我。所以我们认识费鸿泰那么多很多年的时间啊，昨天的费鸿泰其实我认为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是有情绪在的。嗯，也就是要挑战跟不挑战的这件事，这还包含到了什么？你看徐小新还有一些比较年轻的这些现在准备挑战，他们在争的是国民党要全民调。嗯，但费鸿泰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其实另外讲了一件事：党员的意见当然要重视啊，不然入党干嘛？ 对， 那代表什么？他反对。 对啊。啊，虽然没好处啊。 这挑战的还是什么？还包含到黄旅锦如、哦。嗯。因为你看这两天还有讲到说黄旅锦如的态度基本上也倾向愿意全民调。 对。 那现在问题了，我认为这件事情会扩大。扩大的意思就是说，国民党他如果有一些是选区内他已经他没有立委的，可能对这些人冲击就好吧。那我也不是立委，你也不是立委，那大家要来挑战，可能还有一个协调的空间。可是对于这些如果选区里面是有国民党立委的，这个像徐小新这个松山的这一区，你就看得双星，你就看得非常非常明显是，那我既有的这一些，你看老费他今天还去回应了，就是说要不要接任不分区的这件事情，他你看他刚刚的那个用词嘛、嗯， 对， 是故意在恶搞嘛，那表示也没人跟他谈，因为这个东西不是由地方来跟他讲说你要这样，嗯，如果今天真有这个东西要有一个毛出现，嗯，那要党跟他谈啊， 所以他也在喊话吗？ 那我认为这里面当然就会考验的是国民党党中央面对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是无为而不治嘛，嗯，啊、哦，无为而不治啊，因为朱立伦现在被问到就是说你这些挑战啊或是干嘛的，你看他被问到他大概的多数回应，他这个回应总统大选的声音，他就说我先把那个南投搞定嘛， 对， 那可是现在在地方上面他没有要跟你等到南投啊，他现在就已经开始在短兵交接、嗯、你说以费鸿泰的这个资历在党内的状况有了高度，你叫他出来去 用这些话回应，我认为其实他已经把脸拉下来。我说拉下来意思就是说，那今天真要迎战就来迎战好了。那这里面会真正挑战就是说，如果不管是徐巧芯或者是费鸿泰，或者搞不好有第三人出现了、啊，我不知道，搞不好有很多人受到鼓励，说他要起来看。那国民党现在要面对的是，如果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有没有大家有那个雅量是，然后我初选结束完了之后，我真的愿意支持你？我觉得他会有难度的、嗯，而且费鸿泰在这个选区不是第一次受到挑战啦、啊。四年前王宏威挑战他嘛，弄得很难，弄得不好看啊。那时候王宏威后来愤而辞国民党发言人嘛，那讲的那一些话到网络上可以去找。所以老费不是第一次遇到挑战，但那一次的老费有没有用这个方式来面对？其实没有，这次其实他是很直接在回应的。 因为这次徐巧芯出的招其实更狠啊。 我觉得那真的是挑战了，就是说他可能觉得用那个方式很直接，而且赢得了很多的这个声量。你看每天都是徐巧芯说什么就要，没有费鸿泰说什么嘛。唯一有帮费鸿泰讲讲话是秦慧，秦慧珠嘛。那秦慧珠还讲说我不选啦、啊、我只是代表一个想法或看法。所以这个还是必须要回来看费鸿泰本人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所以我觉得费鸿泰今天是正式的，就昨天到今天你看起来他是正式接招啊。嗯。那徐巧芯他也会不甘寂寞，我认为徐巧芯也不会觉得就是说啊，你今天费鸿泰出来讲什么，换我就拖。因为这里面人家会讲说，那你有没有胡说八道？你有没有讲放大了？你是不是已经怎样？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会真的问题就会回到是党里面他怎么看待这一些，因为毕竟这个对国民党来讲是很颠覆体制的一种的挑战啊。 好，所以呢，朱立伦现在说什么呢？朱立伦现在说呢，要提对的人。但是你看哦，现在党内呢，大家高来高去，包括了郭侯，不就也在高来高去吗？那朱立伦还能继续无为而不治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现在党内啊，杀到刀刀见骨。那朱立伦怎么讲呢？他还是一派的说法嘛？他说什么呢？提对的人再危险都会变成安全选区哦。但重点来了，对的人是谁？他在讲他自己吗？还是在讲立委们呢？好，我们请教一下阿苗哦。因为你看哦，像徐巧芯他就说了，我已经准备资料，全力攻击民进党。但现在看起来攻击费鸿泰，还攻击也比较凶哦。 这个以现在国民党党内这些要出来挑战的人来讲哦。只要被讨论对他们就是好事，被称赞当然是好事，但对他们来讲被骂也是好事、啊、因为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你看现在这些要出头举手的、哦、他要的都是他觉得国民党必胜的选区，他锁定这些深蓝区，所以这些深蓝区如果他这次出来哇，抢当出头鸟还真的闯过之后，年纪轻轻当上立委，未来前途不可限量。那万一这一关没闯过没关系啊，他待在他原本的选区里面当立委没办法，当议员总可以吧？当到好像王宏维第二，对，王宏维 2.0 哇，累积好久好久，他终于哇得到一个机会，赶快跳到别区去选上立委，这也是他生涯当中的一个很可行的蓝图嘛，哈。所以其实总归一句啊，你在台北市为什么特别看到这个现象？因为蓝营觉得基本上台北市他们优势中的优势，所以这些完全都是看到利益之后马上抢着出来，看到这块肥肉大家都要出来吃啦。不然为什么你去看一下国民党比较弱的选区里面，高雄或台南，有没有这种所谓的哦？我是年轻战将，我跳出来，我要世代交替，我要打掉跨博啊！因为国民党的党性，其实这个政治组织、政治团体，它是一个利益的结合体啦。所以有利益出现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人才济济啦。啊，然后呢，这个没有利益，或者是说现在有重担的时候呢，就没有人出来。像朱立伦本身，他的政治性格就是这样子啊。当今天这个选举看起来要输的时候，哦，拍谁不要找我。这个党看起来很弱的时候，哦，拍谁不要找我。江启臣你出来当主席，世代交替。党看起来有起色的时候，他第一个举手说，哦，我要出来当主席，对不对？那包括现在总统大选，大家有看到说国民党里面想选的人又可以再凑麻将咯，对不对？上一次的总统大选也是在一开始哇好几个人开一桌两桌麻将人都够。现在陆陆续续马上又好多了，好像英雄豪杰都在国民党内。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看样子有机会赢了嘛。连这个朱立伦，对不对？他现在也已经学会侯友宜的招数。侯友宜就是讲说，人家问他什么问题，他就以不变应万变，就呵呵做歹题嘛。朱立伦也是一样啊，人家问他任何，他以不变应万变，就是提对的人嘛。问题是什么叫做对的人？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台北市这些选区里面的纷纷扰扰当中， 哪一个是对的人，每一个人都来讲说位置哦，我要当什么位置，你怎么可以来抢我的位置，这个不爱做事只有老人可以做，年轻人怎么可以来抢，年轻人说没有啊，那这不是不爱做，大家都可以，可是你坐这位置你到底要干嘛啊，嗯，你到底要为这个选区的人做什么 啊，没有啊，对他自己来讲更上一层咯，很好啊，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所谓提对的人好像只是一个位置的分配战，一个利益跟肥肉的分配战嘛，看不到政策，看不到愿景。你看这些陆陆续续宣布参选的人，他的政策愿景是什么？他的政见是什么？只有一条啊，叫做攻击民进党。嗯，好啦，那今天选给你，给你执政了，结果你的政见都是在攻击民进党，那像话吗？对不对？你应该是要去讲说，今天为什么你是对的人，是因为你选上之后你要来干嘛？嗯，你的政见是什么？嗯，但是你也不能怪这些小鸡啦，因为在母鸡的这个层级上面，你也没有看到有人在谈对国家的愿景啊。朱立伦成天在讲提对的人，那提对的人总要做对的事吧？结果他做对的事就是派出夏立言去中国，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那你所有满满你看得到都是政治的权谋算计，然后位置怎么分，利益怎么分，你看不到国民党这个政治组织，这个政治团体要为国家做什么。夏立言去中国讲半天只会讲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嗯，那你反对台独的反面不是支持统一吗？欸，国民党你这是最大党欸，这个在野党最大的在野党欸，你跑去敌国那边跟人家讲说反对台独的潜台词下面支持统一，不就呼之欲出了吗？嗯，这是什么意思？你只会讲提对的人，那你要不要告诉大家你要做什么对的事情？嗯，这个是现在我认为啦，哦，过去韩国瑜大家还记得吗？ 对， 当时气势也很强啊，嗯，小英总统民调 20%， 韩国瑜民调最高 47%， 但是为什么他宣布参选就是高点之后一路往下掉，因为大家看不出来你选这个到底要做什么，嗯，你为什么而选，你选上来之后你要干什么事，哦，不清楚不知道啊。然后呢，大家看到他的政见跳票一大堆，其实现在你去看哦，国民党这些去年底刚选上的地方首长政见跳票的，好，或者说施政上面出现问题的，难道还少了吗？只是因为现在啊，民意整个舆情整个风向帮国民党掩盖住了他这些本身的问题，嗯，可是如果说他这样继续让大家看到说，哦，这个政治组织其实只是看到赢的时候就一大堆人出来要抢这个利益的时候，我认为啦，事情不见得会像是国民党人所想象这么顺利，嗯。 好，所以阿淼刚刚说朱立伦说要选对的人，那你要做对的事吗？我们请教义川哥，对的事没有诶，我们只看到最近啊，郭侯两边好像在高来高去哦。侯友宜呢，诶，他这一回没有讲呵呵这代级，他这一次学聪明了，他引用星云法师的四大法语，有说不忘初心啦，不请之友啦，不念旧恶不变随缘，好，用这四句话来勉励自己说，哎呀，一生受用无尽。那前天郭台铭才说我在等国民党的办法，欸，看起来郭侯之战好像也有得打齁。 是啊，侯友宜其实用星云这些话啊，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或者是这几句基本上跟呵呵做歹集是一样的。 一样的。 就是他还是没有讲嘛齁。那他们当然都在等一个办法，等一个人。如果要等一个人，就是等朱立伦决定那一个办法是什么。嗯，对这个侯友宜跟郭台铭来说，这个办法定了谁就是总统候选人了。因为这个办法里头一定要规定谁才能够来参加初选，嗯，什么时候初选，怎么个初选法哦。那对这两位来说啊，各位观众有没有觉得说奇怪，哎，那拢在讨论人的代志。如果国民党这一次总统的初选有这一个辩论会，有政策的讨论，我倒很希望听到想要选的这几位啊，就是侯朱郭，嗯，讨论一下美中台关系啊，讨论一下中国式的这事物，讨论一下美国，讨论一下日本，讨论一下印太，讨论一下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讨论一下那个什么气球的，讨论一下这些国际的情势。可是似乎没有诶， 讨论就GG了啊。 对，说似乎是在好像在决定说谁出来选对国民党比较有利。朱立伦讲那个话也是没有用的话，他说我们要提对的人，嗯，然后我们提一个最强的人，朱立伦口中对的人，最强的人，那个人就叫做朱立伦啊。他怎么会去设，他一定会去设计一个对他自己有利，然后呢把别人排除掉，或者说他能够去结盟另外一个人，然后把另外一个人打掉。这种他们三个人的三角的关系的决定都在朱立伦的手上。可是台湾人没有看到这个决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 国民党的这种政策到底是什么，而都在讨论这个人。然后现在想选的人每个人呢都摇贵给谁宜，就是一副说哦，那看看办法怎么样我们再来决定。你要选你就选嘛，我侯友宜我已经建议他很多遍，那他绝对不会听我的话。因为你要怎么样你都会绕跑嘛，你是现在绕跑，现在宣布，现在宣布，然后大家说你绕跑骂两个月，还是你要等到八月九月国民党都定了以后，然后你说最后决定是你了，然后你那个时候绕跑一两个月，你到底要选哪一个？你当然是现在赶快说我要绕跑，然后让大家骂你两个月以后，队伍就回到总统选举的路上了。结果你不要，你就一直要拖。我跟你讲，朱立伦就是会一直跟你拖。嗯，而且他一定会拖到什么时候呢？拖到你议会的总质询呐。嗯，侯友宜，你议会还要总质询呐？拜一到拜五，你拢爱留到新北市啊。六日你搞到出门啦，二十几个管区啊，伊若出选，甲你顶一个月啊。你总共只有八天可以出门啦，二十一管区里面要胡选，而且你都无线啊，所以。对侯友宜来说现在是非常急，所以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嗯，那也只能用星云法师的那些话，哦，来勉励自己。这就是国民党的问题，嗯。我回到刚刚那个议员的这一个这个选举来说，刚刚讲这个罗志强这一区，诶，罗志强这一区现任的国民党的议员，大家听了这些人的名，大家都很强的呢。我虽然都不知道，可是我听这些人要选立委，对我来讲，我也都很惊的，嗯。譬如说，他们有谁？有徐宏庭呢，有钟佩君，有李博毅呢。可是议员要跳到立委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因为议员选举的时候内部怎么杀的啦？国民党内部怎么去抢这些票的？他们有责任去干那把人的力，那把人的责任区。那时候杀的那个样子，现在你要议员跳到立委的时候。嗯，你当时杀了那些人会出来挺你吗？这是全台湾包括民进党都一样，立委想议员想要选立委都必须面对去年年底在选议员的时候，嗯，同党党内的票大家怎么厮杀的。 好，所以不止厮杀，大家都在等，郭侯朱都在等，那现在谁最不着急呢？不就是朱立伦最不着急吗？那大家在等什么呢？等得到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国民党想选2024，郭侯朱都在等吗？但感觉起来三个人好像都蛮着急的，欸。我们先请教委员，朱立伦说提对的人，奇怪，这句话有 bug 哎，欸，为什么不是提民调最高的人呢？好，如果都在等的话，郭台铭说要等待一个国民党提出的办法，这感觉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好，郭台铭就说了，国民党现在你就给我提一个方案，我就等着你要提供什么样的方案，要什么样的轿子来抬着我吗？ 我先讲一下朱立伦主席讲说提对的人，我的确觉得他有弦外之音啊，因为老实讲我们一般会说民调最高的人或最强的人啊，那提对的人某种程度意涵的他可能不一定是民调最高，但是可能是党内有共识，或是我们经过评估之后认为他有机会啊，所以他的确留个尾巴，但这个对人是不是指朱立伦主席自己，我觉得大家不用特别的去推论啊，嗯，但我也必须讲啊，在这一阵子讨论所谓国民党总统大选候选人的过程当中，除了侯友宜，除了这个郭台铭之外，其实朱立伦是一直主席是一直被提出来的人啊，那也的确他在2022年以及这几次补选，他基本上都是打胜仗的。那包含他接下来已经派下连续访问中国大陆，那其实访问日本也是之前传出来的，也有可能有机会成型的情况之下，其实他基本上没有被大扣分的情况底下，他是有机会慢慢垫高他自己的政治的资本跟成本的，哦。所以你说他会不会成为一个可能候选人之一？我觉得会。但问题是，朱立伦主席是游戏的规则制定者，他也是裁判。所以当你裁判跳下来之后，你要怎么样提出一个信服人的一个制度，我觉得是很重要。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吵所谓初选制度的问题。所以郭台铭才会讲啊，就是说我在等这国民党的办法。第一个是他回归国民党办法，再来是初选制度办法。回归国民党办法，我从我的角度而言，我是支持他回国民党的，虽然是违反目前的制度。为什么呢？我的逻辑在于说，今天很多蓝营的选民都认为说郭台铭是国民党的候选人之一，可能但支持他的人很多。假设你今天不让他在党内初选去一决雌雄的话，他真的脱党的话，变成说我们泛蓝可能会有两组候选人，基本上就分裂嘛。所以我建议哈，把所有有想参加总统的参选的人哈，全部纳入国民党的初选。如果他愿意进入，前提是他愿意进入。当然，我觉得郭台铭也释出了善意，是说他在等国民党的办法，代表说他愿意加入国民党的游戏规则里面。那我会觉得，在这个善意底下，我觉得党中央不妨去制造个制度，让他进入游戏规则吧。那进入游戏规则。 像你讲的嘛，郭台铭在等游戏规则嘛，但游戏规则是朱一伦定的嘛，那这样他要怎么回去呢？回得去吗？ 对，那再来就是说他回到游戏规则里面之后，我们要看游戏规则怎么去制定齁，那就回到他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还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郭台铭对于国民党内部的民调的方式是有异议的。他认为说不能只有电话民调，应该搭配手机，甚至后来还有什么所谓的调和式民调这种很奇怪的名词发生齁。所以怎么样的民调，怎么样的方式，我觉得党中央要赶快制定，包含回到最后讲的刚刚讲到朱立伦讲提对的人齁。那假设今天不是一个公开的初选哦，而是一个内部的民调决定之后，去透过征召的方式，也是一条路嘛。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会比较没那么公开，但这样子的方式会不会让其他候选人都能去承认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哦？我觉得其实是朱立伦主席要赶紧把这个游戏规则制度先确定啦。现在而且不管是总统大选啊，刚刚讲的立委选举，大家赶快去制定规则，按照游戏规则走。选民才不会有这么有意见呢、啊。 好，我们请教一下任俊哥哦，因为现在国民党要想个办法嘛，毕竟郭台铭都讲话了，我在等你啊，等你再帮我开门啊，等你再帮我抬轿啊。李桂明就说了，不排除启动同舟计划 2.0。那很多人说，你看傅昆萁也回来了嘛，那郭台铭也很有可能回来嘛，但是重点是要怎么样回来呢？好，我们等一下来请教任俊哥。我们先来看哦，因为这个2024哦，其实蛮暗潮汹涌的，包括郭台铭现在喊话了，那朱立伦怎么讲呢？朱立伦这边哦，先有动作片，什么样的动作呢？跑去跟高虹安同台，欸，这什么意思呢？高虹安背后不是郭台铭的爱将呢？这意思是郭朱佩真的有谱了吗？我们先来看。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这一站来到新北市党部拜年，但放眼望去，新北市大家长侯友宜和曾表态挺侯选总统的新北议长蒋根煌都缺席了。虽然人没到，但侯友宜还是准备了元宵提灯和红包，只不过也有人现场不尬。新北市议员林金杰手上拿的正是来自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红包，似乎是在替2024提前暖身。 这些最优秀的候选人，我们的侯市长是典型的代表，未来我们更是要秉持这样的原则，走对的路，提对的人。 就像在跟侯友宜喊话，继续守住新北市。而在郭台铭松口表态，正在等国民党的提名办法后，朱立伦隔一天也立刻有动作。9号上午到新竹市党部团拜，朱立伦也跟郭台铭爱将高虹安坐在一起，有说有笑，不止令外界联想难不成是郭朱佩有谱了，更被解读郭朱联手压制侯。 不管原来是我们蓝色的或白色的或其他颜色的，只要是非绿的朋友，我们都会团结在一起。 不忘初心，不请之友，不恋旧恶，不变纯言。 但郭台铭要选也有难关得克服，因为郭台铭2019年9月宣布退出国民党，按照国民党规定，退党满4年后才能再申请入党，但时程推算下来，肯定赶不上国民党内总统初选。 再开另外一个 2.0 的一个同舟计划，让他可以回来。 国民党2024究竟要派谁出马选总统？尽管提名办法八字没一撇，但挺侯挺郭两派人马互相较劲，台面下已经暗潮汹涌。三立新闻黄兴成、周凯，新北市报道。 好，请教任俊哥哦，真的要他回来 2.0、3.0、5.0 都可以吧？ 我觉得之前也大概在谈说，国民党内有一些人想尽办法要帮侯友宜解套，因为看起来很多人觉得侯友宜应该出来选，没想到过完年之后，很多人在帮郭台铭解套。 好 累。那我觉得国民党这个风向变得也很快哈。那当然，如果他们要善意的解读，一定会讲说啊，国民党希望找这个会赢的人，或者是刚刚这个委员讲的，就是说找什么对的人，或是怎样。但重点其实不在你找什么人，而且现在看起来啊，就三个最有可能会被国民党认为说有机会选举或想选的，大概是目前就三个，一个叫朱立伦，那一个叫做侯友宜，那另外一个就是郭台铭啊。我先讲朱立伦现在的角色，其实现在朱立伦是三个里面最稳的。我说最稳的意思，因为权力在他手上嘛。郭台铭能不能回到国民党里面挂国民党的牌去参选？郭台铭都讲嘛，我等你朱立伦，国民党党中拿出一个办法。所以在这个办法没有拿出来之前，我认为啦，郭台铭他汲取了上次的教训，因为上一次是看起来是郭台铭有求于国民党，说我好想选哦，而且我好想代表国民党选，就算我想为国家做事，我还是希望披着国民党的旗子，所以才会有那个什么大哥拜托你啦，或什么的。那最后国民党给他的回应，这些人登报弄了一个广告说请大家支持韩国瑜，结果到最后隔天郭台铭退党嘛。所以现在对朱立伦来讲，他很清楚的知道郭台铭要能够再往前再迈进一步的时候，那个坎 郭台铭有没有可能再像上次一样说国民党赶快赶快赶快你给我，我不认为的啦。嗯，那所以现在朱立伦他当然对郭台铭这个部分他好争以暇嘛，所以你看他就讲说，哎，没关系，我们就等到补选完再说。我都讲啊，补选的结果就算国民党赢有利，也是对朱立伦有利，因为他增加他的话语权嘛，增加他的 power 嘛，也不会有人认为说这是郭台铭帮，除非郭台铭跑去南投帮国民党的人助选啊。但我认为这要看郭台铭。第二个，我觉得朱立伦为什么他这个阶段里面三个里面占有最有利的位置，是因为包含侯友宜也是一样。如果侯友宜他要选，他现在就跳出来选了，就说我要争啊，我也 yes I do 啊，我也跟你愿意。但我认为侯友宜现在很难自己出来讲，所以才会有我刚刚提到说，过年之前是一大堆人在想办法帮侯友宜解套。那问题来了哦，如果朱立伦站在这个位置，现在看起来他最没事嘛，所以最没事就是说好坏这两个都要看他，所以他大可以把高度摆出来，摆一个谱嘛，我都不管这样。那问题就回到了像这个侯友宜的身上。在过年前后的这个时间，一直有党内的人在帮忙放一个消息，说郭侯已经达成共识了。嗯嗯，你选我不选，我们互相支持，甚至还讲到说，哇，如果对上是赖清德，谁就放进来。我讲那个报道，大家去吹啦。那现在问题来了，在那个阶段里面是郭侯都没有表态，嗯，都没有人跳出往前走一步说我要，所以个人都没有讲话。那时候你记不记得郭台铭被问到的时候，他还在拿说他什么去拜拜做文章啦，说什么交给什么神明啊，还是什么啊，甚至连那什么国泰民安都有人帮他解决，叫郭台铭安，但没有任何一个郭台铭自己的说法。但是郭台铭回台之后，他愿意针对这个议题接受访问，嗯，我认为大家只在等他讲 Yes I do 而已嘛。可是他要挨度之前，他要先等到一句国民党说，郭先生，嗯，大哥，嗯，国民党拜托你了，嗯，那个主从要改过来啊。那现在问题来了，郭台铭现在看起来很积极了，因为他现在讲的是说他没有排斥，他有没有反对，他现在唯一有的一个是家人的问题，那个跟上次的参选一模一样嘛，没什么问题嘛。第二个他讲的更白，等国民党办法出来再说。好，那现在来看哦。过年前的那些传闻，什么郭侯结盟那些，其实是因为两个人都没有迈出那一步。如果按照原先那个新闻的做法，有人特别放这个消息，现在郭台铭愿意了， 侯友宜就应该要退了。 侯友宜，你们当时不是有讲结盟？如果真有结盟这件事情的话，阿力伯啊啦，嗯，你2024你好意思出来吗？ 那现在就蹦出一个郭猪啦， 不，所以嘛，现在看你还国民党的，包含徐巧芯嘛，徐巧芯不是他们也是出来讲说最有可能是郭猪，我认为这有一个逻辑的存在，就如果朱立伦真的愿意把这个 favor 拿出来，而且愿意做这样做，你叫朱立伦说好，你今天的所有的阶段的性任务，在完成的什么事？完成了郭台铭回到国民党，朱立伦你可以回家，嗯，你可以睡觉了，嗯，你可以什么事都不用做，为什么？因为接下来一定是谁要选谁做主导权嘛。嗯，国民党在之前的时候，韩国瑜即使在声势正旺的时候，大家还是可以回去 Google 新闻，有没有党内人士出来警告韩国瑜，如果你要党中央全力协助你，你要听党中央的，嗯，中常委放的。所以我就想就说，现在看起来我觉得侯友宜会有一个很尴尬的场面，是因为之前一直有一个新闻讲说你们郭侯都谈好了，大家都怎样，你们也不否认，当然你也没承认啊。那现在看起来郭台铭其实抢着把第一步那个脚迈出来，嗯，他还没踩到地上啊，我认为他脚伸出来，诶，我进去我出来，我就觉得脚在那里摆了。那你现在对于侯友宜来说，难道除非你自己也跳出来啊，否则你可以看得到现在风向转得很快。原先在帮郭台帮侯友宜想办法要解套的那些国党内的同志朋友，先进后进，不管你哪一个，现在看起来很多人都出来改说，诶，不对啊，我们俩，你知道他们其实那些新生代齁，就那些议员本来是出来说要挑这个什么立委初选的那一些，我有听到一个讲法啦，说这一批人多数会去赞成侯友宜出来选，为什么？大家状况差不多嘛，我们互挺嘛。那结果现在，哎，对，一起努力啊！那现在问题来了，就当郭台铭现在把这个脚伸出来，还没踩到地啊，因为他要踩到地的这件事情是必须要，他已经讲了嘛，我要不要踩下去是国民党，你要先把那个办法出来，我才能要不要？因为脚踩下去之后，你要再缩回来，我认为对郭台铭来讲，他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啊，就是大概会想说，你是不是来乱？你是不是没有心？你是故意弄这个？所以我觉得郭台铭他接下来每一步要踏得非常非常稳。那你侯友宜到这个阶段为止，你会不会变得有点尴尬？ 好，但是哦，上一次呢，这郭台铭才说国民党很迂腐，那难道这一次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吗？到底是谁需要谁呢？我们请教阿苗哦，因为你看哦，这个郭台铭已经来向国民党喊话了嘛。那吴坤英就写了这篇报道哦，说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郭董已经从2020那一次选举当中得到教训了。国民党这些大佬呢，就像是哦绿茶一样哈，骗吃骗喝还拿钱不办事。他当年退党声明已经讲得很明白，而且他也学乖了。他说他搞清楚了啦，上一次初选失败呢，就败在有子弹没枪管，到处撒钱，撒得比少修金钻还要没有用。这一次呢，他还没有宣布参选，就频频找了王金平聊天。王金平呢，可以说是全台湾都找得到枪管的军火之王。所以可以看到呢，王金平最近帮郭台铭喊话动作很多，包括这个郭台铭的喊话说要国民党找一个办法，王金平也说是因为哦，这个郭台铭很重视啦，希望可以参加国民党的初选啊。这一次郭台铭就有办法了吗？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上次郭台铭参与国民党初选，确实是拿了很多资源出来。当时还记得我在台北市哈，看到我们台北市里面有好多公车广告都是郭台铭的这个广告。那初选就这么大动作，可是当时的资源真的是不少啊。不过那时候我就有个感觉说，其实郭台铭当时似乎是不太懂得政治啦。他那个时候觉得说，只要拿出资源做广告，然后呢，这个有民调支持，他的形象好，他国民党初选就能够过关。可是他败就是败在呢，他不懂国民党内的这种宫廷政治。所以这一次我认为他确实汲取经验跟教训啊。反过来他是先在玩国民党内的宫廷政治了。首先第一个，他的党籍。大家现在都在讲嘛，到底是国民党需要郭台铭，还是郭台铭需要国民党呢？在我看来呢，其实郭台铭如果他自己有这个决心，就是说他愿意接受沙卡都甚至有四组候选人的状况，其实他是不需要国民党这个党籍。但是因为他是一个生意人嘛，他每一次出手要做生意的时候一定是要求最大胜率，所以他现在在等的是他能不能够跟国民党整合的机会。也就是说，如果他无党籍参选，他希望国民党不要提候选人，那如果说国民党一定要提候选人的话，他希望这个候选人就是他，因为他这样获胜的机会才会扩张到最大化嘛。那可是问题现在来了，他现在还不是国民党员，他连党员都不是，所以第一个他找上王金平合作，因为王金平确实在全台湾还有一定程度影响力，也在国民党内还有影响力。可问题是现在在国民党里面做决定的人还是朱立伦，所以现在郭台铭他的那一句话说我在等国民党初选办法，其实他是想要拿这种所谓的泛蓝群众的舆论压力去压朱立伦啊，去压压看啊，看朱立伦能不能够帮他设计出一套 同时又迎接他回国民党，同时又让他获得提名的这一套办法嘛。因为他知道朱立伦的最大弱点就是朱立伦民调太低，那现在以泛蓝的群众的这种感受或情绪来看呢，其实泛蓝呢他的想法很简单啦，就是一句话啦，只要能赢民进党谁都好，这个就是泛蓝群众现在心里面的心声。所以他很清楚，郭台铭非常清楚说他民调比朱立伦高，而且真的是高上不少的时候，他公开的这样的一个喊话会为朱立伦带来莫大压力。可是我还是认为说郭台铭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侯友宜民调也很高，而且侯友宜民调可能是比郭台铭还更高啊。那对侯友宜来说最可怕的就是什么？最可怕的就是朱立伦推出一套初选办法，因为侯友宜不能够自愿报名参加初选嘛，这会成为他从政生涯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破口，就是韩国瑜当初那句 Yes I do， 会不会侯友宜说 Yes I do 之后，哇，讲完之后就是民调级高点？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郭台铭要求说要有初选办法的时候，侯友宜他会不会觉得说，诶，那这样子是不是就等于说要搭一个只有郭台铭走了上去但侯友宜走不上去的舞台？那所以这三方其实朱立伦，我觉得啦，现在朱立伦当然在等，等什么？等他的民调奇迹式上升， 奇迹式 看有没有可能这个样子 万分之一的机会啊，是单五扣零哟。 因为在作业时间上，也许二月到三月初在做这个作业是还有可能来得及嘛。那所以朱立伦他当然希望他自己是一个 player 啊，不然他出来接这个国民党主席搞了那么久，结果最后自己一场空。 对不对？ 有些人说，哎，给朱立伦当行政院长，搞不好他会愿意。我认为朱立伦不会愿意只当个行政院长啦，他这个位置对他来讲，第一个没有吸引力，第二个行政院长是随时总统叫你走你就要走了， 而且真的他去过。 那朱立伦，你说他配副总统啊，那谁要跟他配怎么样的时候，他会不会做什么样的交易？我觉得。我认为啦，其实他心中想要的还是大卫，所以 郭台铭看得到他的学习，因为这次他先从宫廷政治做一个起手式，挟着这个高民调去要压这个朱立伦。但是讲回来啊，不管是朱、侯还是郭，你只要出现了，你只要变成国民党的候选人的话，你会跟韩国瑜一样，人家会开始问你的中国政策是什么，你两岸政策的立场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跟这个夏立言一样口念八字真言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话，那中国眼中的台独是包括中华民国跟台湾都是台独啊，所以言下之意反对台独跟中国一起讲反对台独人就是他支持统一嘛。那打着支持统一的旗号来选我们台湾的总统，这三个人当中有谁可以这样子的条件下还能够胜出的？你要不要先整理一下，如果你获得提名之后，你的中国跟两岸政策到底是要怎么样论述？我觉得这三个人应该冷静下来想想看。 好，委员，那个朱立伦有意愿他可以担任行政院长这个位置吗？他 OK 吗？ 因为老实讲，其实有一种说法是认为说，不管是侯友宜或郭台铭，他周边的所谓这个那种人才库或行政这些长官，这个行政的人员们其实没那么多啦，所以还是必须跟所谓国民党党章合作。那当然朱立伦他过去不管担任桃园县长以及新北市长的当时台北县长的时候，他其实都有很多的所谓人才库的累积，包含后来的李四川现在是台北市的副市长嘛。所以类似这样，其实他们会认为说，其实很多行政的人才需要朱立伦这边来提供，那也代表说朱立伦他因此有机会可以适合担任所谓行政院长。当然刚刚仁俊哥也有讲，行政院长会受制于所谓的总统的任命，这的确是现在制度问题。但是我认为行政院长同时也是假设今天朱立伦真的当行政院长了，那他也是他一个这个政治经历一个跳板。因为他有行政的政绩，所以他可以累积更多的声望。那对于他未来有机会，因为毕竟他年纪老实说还蛮轻的啦，他未来真的想要再选总统的话，这样子一个过水，老实讲，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不是坏事啊。但这个都是外界解读，到底朱立伦有没有这样想法呢？还是看他最后怎么决定他的初选制度啊？ 好，怎么样决定初选制度？我觉得朱立伦可能还是要把握这个奇迹式的民调哦。但要请教小芳姐，因为你看哦，郭台铭如果来向国民党喊话的话，那你看中时哦，不管是之前有一些恩怨情仇，你看中时社论就立刻出来了，国民党还要再一次被郭台铭糟蹋吗？里面说国民党呢本来就有自己的规定，郭台铭似乎要国民党呢替他打造一套新规定，不如国民党到仓库翻一翻，有没有八抬大轿可以勾引郭台铭，可能翻一翻还有机会哦。但他说因人设事会造成党内分裂，现在看起来可能也是有的，因为你看呢2019年他高调入党退党，郭台铭办公室那个时候曾经说国民党啊你卖个哥哥顶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时候要退党的时候呢，其实他连续两天呢发声明炮轰国民党，说好聚好散啊，不要再哥哥顶了啦。那现在为什么要牵起这条线呢？ 这篇的社论当然是反映了旺董跟这个郭董两个人啊，他们的这个心结还没化开。他们为什么会有心结？当然就是因为郭董之前就说中国时报是红媒啦，还曾经为了这个鸿海要去并购其他的这个企业，然后导致这个郭董公开的场合去撕掉了工商时报，所以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恩怨情仇很多。所以这个中国时报在四年前不会挺郭台铭，现在当然也不会挺郭台铭，可是呢在这一篇的社论当中，他其实暴露了很多的点。这些的点其实不只是我觉得我们一般的民众想要问郭台铭的，更是国民党内我相信有很多人想要问郭台铭的。第一个他就是讲，难道郭台铭你一定要八人大轿来台吗？这是第一点哦。所以郭台铭你到现在你就觉得你现在去上一次是用荣誉党员，这一次还要用八人大轿来台吗？然后第二点他讲到了说，郭台铭是要收割国民党全党的资源，在这里你要收割国民党全党的资源，所以有很多蓝营的人或者是甚至于蓝营的媒体认为郭台铭你自己不好好去努力。尽管吴坤玉认为说郭台铭现在最好的一招就是自己用无党籍，他去找了这个王金平，然后王金平全国都有枪管，那他只要负责子弹他一定可以选得上，而这样子呢朱立伦也会愿意来搭配他，这样子他认为是对蓝营是最好的选择。可是呢郭台铭就如同刚才 委员长，他是生意人嘛，他一定要外赢国家未来走哈。像从郭台铭过去他生意人的这个做法，所以他要的是国民党的资源，国民党要帮他搭台啦，所以郭台铭不可能啊的真的用无党籍 国民党的资源， 没错，他要的就是要国民党的资源。第三点非常有趣，就是啊，这我们提到很多，包括吴坤玉也讲到说，很多人啊对郭台铭很感念呐、啊，说因为BNT 的关系啊，很多人打的是 BNT 的疫苗，所以都很谢谢郭台铭。可是第三点来了，他直接这是蓝营的媒体啊，来他就戳破你那个 BNT 啊，你花的钱是红海的钱，你还没跟红海所有的股东交代嘞，那不是你郭台铭的钱，那是红海的钱。 嗯。 第二点，你不要忘记，你红海还有很多的财产资源还放在中国，如果你被中国掐住你的喉咙的话，那你到时候要选总统，那你要怎么办呢？这个是哎，在这篇当中哈、啊，第三点所点出来的。所以他最后啊，他一点他说啊，国民党你何必？那要这样子丧失你的党魂跟格调，然后来让郭台铭选。那党魂跟格调是什么？似乎就是这张咯，就是上次马英九一大堆人。那你觉得郭台铭认为这他上次怎么讲是格格敌啦齁，然后这个是迂腐啦齁，那你觉得郭台铭吞得下这口气吗？所以都吞不下去，我觉得这个结恐怕还是在那边。那朱立伦大家刚才讲他现在是最稳的，老实讲我觉得朱立伦现在是最积极的那个齁、啊、不要忘记朱立伦前几天跟那个高虹安住在一起、哦、哇两个人多亲密啊。高虹安现在都已经把这个柯文哲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面， 毕竟先踢一个人出局了嘛。 对。然后那个朱立伦还前一阵子还有一个云林的议长，大家还记得吧、 嗯、 这云林的议长我们前一阵大家在讨论国民党里面的黑道议长一大堆有没有，然后结果这个云林的议长果然就有黑到底的， 嗯， 朱立伦力挺他，他现在来投桃报李啊，讲说那个侯友宜 南部没有票了， 没有票， 嗯、 所以他积极耶，他现在这个时间点投桃报李，朱立伦难道没有给他？哎，你帮我兄弟，你帮我说说话，这个才叫做委员刚刚所说的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他在这个时间点上要来力挺他，然后他如果没有起心动念，他如果没有说这个他自己要选的话，他干嘛现在找夏立言去啊？被我们大家骂了几天，他硬是要找夏立言去、嗯、全世界都在骂国民党，你怎么这么蠢啊，都在因为中国那颗气球的事情都告诉国民党说你这样做是不行的，都在骂中国，他竟然还叫夏立言去。所以你认为这个朱立伦没有起心动念吗？台湾的政治是变动很快的、嗯、你不要讲说三年啦，就三个月你也不知道三个月后政治会发生什么事。他就算给他行政院长，刚刚讲行政院长有政绩，我们前一个苏贞昌有没有政绩、嗯、有政绩照样前一阵的好像略干安内齁。所以政绩他这个精算师他也不会这个放在心上。那至于另外一个侯友宜，我觉得他现在啊时光蹉跎，对他来讲已经没有机会了。哎，以后大家问他说，哎，刚才这个一川说问他，这个国际情势，他总不能够呵呵做歹机吧？现在他有个这个十六字真言，他能够来讲吗？人家也听不懂。我就讲他下一次这个议会里面，议员只要质询他，哎、嗯，来呀、啊，你现在讲讲中国那颗气球的话，我们新北以后遇到这个事情的话，你有做什么样的应对？他一头刚起，他只会吼吼做歹机、嗯，我吼吼做歹事、嗯，所以他就算不宣布，就算新北的议员光在议会里面遇到这个质询的时候，光质询他，他就真的是啊，搞得他七窍冒烟。更不要讲恩恩的爸爸事情解决没？恩恩爸爸昨天还有新闻，还有呢，他有这个干湿的有干湿，然后有这个是断人家断水断电的垃圾袋， 嗯， 他怎么去解决？不要讲国际外交啦，他连内政都做不好，连市政都做不好，我觉得他的问题更大。 好，请教国成老师哦。所以柯文哲现在看起来是出局了吗？那侯友宜看起来应该是半出局了。但回到国民党这边哦，党内现在是分裂的状态，因为里面就讲说啊，郭台铭只是把国民党当成了工具，还是可能只是把朱立伦当成了工具呢？那上次被骗过了，这一次难道还会再骗吗？他的政治行情又比四年前来的好吗？ 我觉得国民党的这些重要的大佬们哦，现在好像把台湾的政局啊，还是民进党，看成一条鱼啊，我要吃鱼头，我要吃鱼肚，啊，鱼尾留给我，好像已经是任人这个民进党还是现在政府任人宰割了，已经开始在那边论资排位。我觉得哦，如果这种心态哦继续改下去，而不去提说他们对台湾的未来，我上来之后我要做什么，我要怎么改变这个问题哦。 那最后结果阴沟里翻船的可能性还是很高啦，因为就跟刚刚小王姐讲的，台湾政治变化很快，嗯，哦，这个去年的现在，有人会觉得郭台铭会出来选总统吗？我看也不太像嘛，对不对？好，哦，那再过几个月，到了明年的一月，谁知道会有怎样的变化？嗯，所以啊，现在大家这样抢位放话，哦，其实对他们自己来讲，哦，都不见得有利。那第二个讲到这个柯前市长，哦，他只能在什么呢，其他蓝绿两党的混乱之中，哦，而且那个混乱要混乱到够混乱，哦，我认为他才可能会有一点人家愿意跟他结盟的机会，嗯，还不是他自己的机会，嗯，要不然的话，哦，以现在来讲，民众党虽然在总统大选里面也有门票，但是那个门票，哦，是后排的门票，哎，好像我们看直棒我们还是希望看那个前排的法香区的，哦，不要看那个后排 法香区， 哦，因为基本上民众党现在执政的绩效，哦，不管是在台北还是现在的新竹，哦，会能够成为柯文哲前市长的一个跳板，嗯，能够拿来宣扬的政绩，哦，我看很吃力啦，很困难，嗯，好，那回所以呢，柯文哲这一块，哦，目前蓝绿两党暂时我认为没有人要理他，嗯，好，那国民党里面呢，我认为郭董，哦，恐怕他不是希望说八台大轿来抬他，16台大轿最好，好，最好不要16台大轿，16台宾士更好，也就是说呢，他其实真的没有特别去考虑说我对国民党我要做什么，我怎么样改革国民党，甚至说我拿100亿给国民党，好让国民党党产没有肉，重获新生，都没有，总是希望借由国民党的东风，好让他自己好能够顺势上去，然后呢又要表现的那种不计不求啊，这种诶，好像很高风亮节啊，然后等到大家来请他， 那他顺势上去要干嘛？如果他没有要改革的话， 那顺势上去没有要改革，那当然一时之间可能赢得选举的胜利，但是之后还会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所以现在看起来其实这个朱主席、郭董、侯市长三个人各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侯市长问题就是什么？国防、外交、两岸基本上没有论述，也没有人认为他会有什么论述。那郭董呢，就是在中国事业太大了，老人这个这个绿营的选民甚至中间选民认为完全他不会被中共所影响了，我看比例很少。嗯啊，那这个朱主席呢，当然这个感觉上好像进可攻退可守，可是他身为主席，他没有办法也不好意思说制定一套对他自己比较有利的初选规则。啊，郭董一直说我等办法，我等办法。其实这朱立伦办法虽然是由他来定，但是他很难说征召自己保送自己，我看这个很难。嗯，所以其实国民党现在大家看来好像志在必得，是个非常的有信心，台湾的现况以及他们个人本身的特质未必能够让他们自己真的这么乐观了。 好，所以国民党现在有人喊出郭朱配，但也不一定。看侯友宜现在还是有动作哦。国民党的新春团拜呢，朱立伦怎么样找他都不去，那跑去哪里呢？新北云林同乡会来团拜，是不是往中南部来出发呢？因为毕竟他在南部没有什么选票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夏立言呢，在昨天见到宋涛了，那当场说些什么呢？你看到两个人这样坐在一起哦，宋涛就说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国民党这边也发出了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立场不变，诶，又把九二共识给捡回来了，但重点是这双边又是一搭一唱吗？一川哥， 咱不能想讲现在这个夏立言去到底要创啥，今天终于揭晓，嗯，就是阿强啊，2021年2022年的时候发布一个叫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 对， 结果国民党都没去实践，今天去用叫去没？因为他这个方略里面说得很清楚，他说对台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嗯，坚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推进祖国统一，坚持祖国大陆发展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说的都是这个啊，讲的拢是这個，所以这道叫叫去骂，就是讲，你若夏立言，你等于甲朱立伦讲，讲啊，我伫两年前已经宣布这个代志，你到近这两年，啥物代志拢无做。夏立言，你要去，不是讲无要讲政治问题吗？结果你去到遐，宋涛对头到尾讲的，拢是政治问题，拢是要统一的代志。结果恁 理论上啦，你若是听到这，你应该人徛起来，讲哎、欸，今天无要讲这哦、喔，咱今天是要讲台山台青、台什么龙渔民、你今天哪搞讲这個？这个剧本，国民党去进前唔知吗？夏立言唔知吗？高斯博唔知吗？恁这道去用叫去骂唔知吗？坐大呀去用骂，搁哦，搁坐到足欢喜的呢。人咧甲你讲，为什么这两年你都没有贯彻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叫恁嘛是点点坐到遐，我看恁回来没啊？甲大家交代，人咧对头到尾咧讲的，就是要统一的代志啊。啊，你即摆你家己看一个新闻稿会惊？讲啊，没有啦，我们去还是谈九二共识，上面搞你讲九二共识，阿强还要搞你讲九二共识吗？您长搞宋涛见面，今仔来去记得王沪宁，王沪宁可能讲话阁愈歹，讲恁即群是咧创啥货恁？啊，两年前就甲恁讲啊，到底啥物代志拢无做，所以阮主席吼、叫我阮总书记叫我去甲恁讲一下，终于揭晓，原来夏立言带了这一团就是去中国。中国告诫国民党，给他美美工，你们为什么没有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什么没有推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这个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案，这个名足恐怖呢。什么叫解决台湾？要把台湾解决了，还是要台湾的问题要解决？所以我觉得这时阵哦，夏立言即卖人搁几下，哈。你哪有看到电视啊？国民党看电视，穿一下奈啊，是 QQ 啊，是微信，和夏立言，甲讲哦，卡定你啊，等着王沪宁，等着啥物共产党，你来讲啥物伟大民族进步？我就是坚持九二共识，我就是咱那一中各表，我无要搞你一国两制嘛，无要和平统一。你哪安尼讲？你回来哦，我去机场甲你接机，啊，我惊笑你唔敢呢，哦，所以国民党这次去全部是政治任务，不要再拿台商台青。跟那个什么龙渔民出来包装。 好，我们要请教委员哦，因为包括这个昨天见到了宋涛嘛，那么今天说要见到王沪宁，有没有申报呢？陆委会说这边没有收到讯息，那很多人就说这一次是很神秘的，那没有想到本来口口声说都没有政治目的，结果出来变成这样子。那夏立言又说什么呢？啊，我们只是很担心波及经贸民生，这是一个理由还是一个官方的说法呢？ 首先啊，这个当然，见王沪宁并没有在给陆委会申报的一个名单里面啊。很多人说他很神秘，但我觉得不神秘，因为老师出去之前，大家就已经猜测到，然后会去跟王沪宁会面啊。那后来其实我也问党中央，党中央其实老实讲，王沪宁到目前还没定案，因为他们就一直在联络当中。那我会觉得说，当然今天哈见到宋涛是因为国台办主任，大家可以理解。那见到王沪宁，老实讲，他的等级跟他过去在不同的这个中国的领导人里面，他扮演的角色其实是不同，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哦。所以见到王沪宁，当然有一定性的所谓政治意义的一个指标啦。那当然我知道国民党，我们党中央一开始有说是没有带有任何的政治目的，但从我们国民党跟共产党一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在党对党的部分，当然有我们党的所谓政治的一个交流，这是肯定的事情啦、啊。那另外当然夏立言他有讲一件事情，他就是说我们这一趟当然是针对所谓的这个台商啊等等。那我会觉得说今天不管说包含说去的当天，那其实对岸的16个那个直航点就已经开放了嘛。那类似这东西，你说是不是因为这一次交流所造成的一个成果？我觉得当然是各自去跟台湾的民众去解读这件事情啊。但我也必须说，今天国民党是在野党，我们并没有任何的行政权哦。我们去那边是针对党跟党对党内部的一个事务的交流，所以任何关于两岸之间的这种沟通跟互动的成果，老实讲是现在的政府，不管是我们带回来是好东西，或造成更不好的一个结果，都是现在政府最后其实是该花承受，所以好东西现在民进党政府可以承受，可以承接嘛。当然造成两岸关系更紧张的话，其实也的确是影响到两岸的问题啦。那最后还是要讲啦，这个面对中国大陆的时候，其实当然我们讲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那大陆是讲这个九二共识，然后反对台独哦。那我觉得一中各表当然在国内市场上过去可以沟通，大家会觉得是个模糊的弹性。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对于一中各表，首先这个词大家能不能接受，以及到底有没有一中各表的可能性，其实老实讲，我觉得一般的台湾老百姓会稍微怀疑一点。所以即便国民党我们现在坚持这个立场，我也认为说大概的内容可能要有一些调整，而这调整就也是透过接下来国民党跟共产党这些国共论坛或我们联合的一个联络的管道去讨论这个事情。 好，请教阿淼，因为刚刚这个委员的说法好像是啊，反我说我的啊，你说你的啊，不是还是像原来一样吗？啊，不是啊，人家宋涛就讲了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要说你事前不晓得这个 国台办这边要说些什么？这不就是按照剧本写好的吗？而且还是中共的剧本啊！好，你看哦，现在两岸青年都不愿意发生战争，中国有青年就说，如果开战，解放军会先爆发退伍潮。那你看哦，这一次国台办的态度，我觉得很明显的，就国民党又是难道又再次甘愿穿小鞋吗？ 我觉得国民党他的两岸政策或外交政策，一直是自从朱立伦当主席之后，一直是 模模糊糊。 糊弄啦，我觉得他的大方向就是糊弄嘛。他亲美和中，其实就是他觉得同时就可以糊弄美国，也可以糊弄中国嘛。像这一次派夏立言去中国哈，见这个宋涛，见王沪宁，同时国民党也有一些立委哦，可能在美国的人牵了一些线，然后见到这个美国议员，搞不好又讲另外一套话。嗯，不过我觉得国民党其实一直以来啦，他有一个思考上的盲点。好，就是因为在马英九竞选连任的那一次，2012年那一次，这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个八字的神主牌啊，让国民党得到了很大的政治利益嘛。所以一直实锤之位到现在啊，已经过了十年了，国民党还以为可以这样子搞。但是政治上有一句话是这样子啦，你可能可以做到一时欺骗所有的人，或者是永远欺骗一部分的人，可是你做不到永远欺骗所有的人这件事情。你现在刚刚来讲说，国民党还在讲说自己是一中各表，我就请问夏立言去到这个宋涛面前有没有讲一中各表啊？没有啊，他讲的是九二共识，然后怎么样呢？反对台独嘛。那九二共识里面是什么东西？九二共识，习近平已经三番两次讲了，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中共从来没有讲过各表啊。嗯，所以国民党你去到那边的时候，你没有讲说你要各表的时候，你就是等于跳到对方的设定的九二共识一个中国里面嘛。好，那现在来讲说，在台海情势如此，全世界都在关注台湾的立场的时候，在现在这个中国习近平的间谍气球飘过美国的领空，然后美国的国会的不管是朝野两党都要求要做出积极反应的时候，台湾的最大在野党派出一个特使到对面去跟人家大谈畅谈九二共识一个中国，那请问在国际上我们要花多少的心思去澄清说没有没有，我们没有要跟他一个中国。 国外会不会想说啊，你看你们都这样对方讲啦、啊、这样你们不是都已经表态了吗？ 这个就是中共的战略啊，中共的战略就是希望营造出一股气势，让国际上觉得说很多的台湾人都想跟中国统一。之前已经有另外一个人玩过了，叫做普丁嘛。嗯，普丁为什么他要花这么多心思、这么多钱在乌克兰进行舆论战？为什么要在乌克兰营造亲俄派？就是因为他要让全世界看说，哦，他要制造出一个现象，好像乌克兰有好多人都心向俄罗斯，希望说要并到俄罗斯里面去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要讲说大军未动要新战先行？因为刚刚讲啦，诶，如果中国真的要武力犯台的话，搞不好解放军自己是最害怕的、啊、对不对？因为解放军来到台湾，第一个他能不能登上台湾的陆地都不知道，也许在台湾海峡的时候就被歼灭了。就算他登上了台湾陆地的时候，他要面对的台湾的防卫网其实也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对于中国来讲，你说他能够不要武力犯台，能够和平统一，当然是他最希望的。可是他要如何做到和平统一？就是大军未动，新战要先行啊。所以国民党现在为什么对于共产党来说有利用价值，是因为国民党是一个非常好的共产党的样板戏演员，嗯，写好了剧本，邀请你登上这个舞台，你粉墨登场之后，照着共产党要的，把这些台词一五一十讲出来，然后这些国民党的达官贵人获得荣华富贵， 他们有政治能力啊。 朱立伦继续拿了说啊，他还有总统的入场券哦，啊，因为他可以跟中国搭上线哦，嗯、不要忘了哦，2015年的时候，朱立伦朱席会的时候，朱立伦他甚至讲什么？他说啊，两岸同属一中啊，嗯，为了要拿到总统选举的这个门票，连两岸一同属一中这种都可以讲得出来。所以现在这什么跑去跟对面演这个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其实我觉得这是样板戏的第一幕，叫做序曲啦、嗯、后面的一整年来算，大家会看到更多国民党人他会粉墨登场，他会登上中共给他搭好了这个舞台，去念中共的台词，去讲中共要他讲的话，去演这个样板戏之后，因为中国得到说来给全世界看看，我们这个样板戏里面台湾的第一大在野党啊，说要跟我们一起反对台独哦，台湾的第一大在野党说要 遵从我们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哦，给国际上看做大外宣嘛，然后引起什么？引起包括美国，引起包括日本，对于台湾的走向又再一次的担忧，所以造成台湾这样子内外交迫的局势的时候，诶，国民党他在国内也得到政治筹码，他觉得说啊，你看我可以跟中国好来好去啊，所以你要选给我啊，才会和平繁荣啊，这些等等的，我觉得台湾人自己要看清楚，样板戏看看就好，不要看到信以为真，不要看到上瘾，不要看到觉得说啊，那个美好的未来在眼前。中共演这个样板戏，演到什么？演到国民党当时在中国大陆被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嘛。当时蒋介石身边有多少间谍一直在劝他说要跟共产党坐下来谈，连蒋介石身边最高级高阶的幕僚之一都是后来发现共产党的间谍啊，那些叫他去要坐下来好好谈的，最后都发现是原来是为中国共产党打前锋，把国民党打得落花流水啦。这个历史的错误已经过了，这几十年来难道台湾人还要再走一次？难道台湾人真的还要被中共跟国民党邀他邀请国民党这个演员去演的这个样板戏所骗吗？ 好，所以国民党还是甘愿被骗也是蛮奇怪的哦。你看哦，光是一颗气球，美国现在呢把这个威胁，中国的威胁告诉全世界知道，但是国民党怎么还是要贴上去呢？现在美国怎么做呢？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直接说了，这颗气球就是拿来收集情报讯号用的。我们先带你快来看。 中国的间谍气球旁搭配相关设备，透过美国 YouTube 高空侦察机所拍摄的图像更是一览无遗。美国国务院官员进一步指出，这就是执行讯号情搜的天线以及感测器。 We are learning this morning actually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determined that these Chinese balloons are able to conduct surveillance and eavesdrop essentially on communications. 中国间谍气球横越美国遭到击落后，美国 FBI 随即打捞残骸进行相关分析调查，更指控这枚气球隶属于横行五大洲40个国家的中国气球舰队。就连台湾总统府上空也曾出现疑似中国间谍气球的踪影，它不但能够执行讯号情报搜集作业，而且当气球发现美国试图拦截气球回传数据后，作业就会停止。 I've heard for years that China is the pacing threat, and they are, both economically and militarily. And I think we need to take this very, very serious.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419, the nays are zero. 美国参众两院同声抗议中国间谍气球入侵美国本土，美国众院更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国派遣间谍气球的行为，就是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只不过中国依旧打死不认账，更反批美国一月起派出64架侦察机侦搜南海海域。 美方不顾中方的反复说明和沟通，过度反应，滥用武力是不负责任的。谁是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监听监测国家，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 美国更考虑要对和气球有关的中国企业采取制裁行动，间谍气球争议延烧，美中关系短期内恐怕难以回温。三立新闻魏仁君报道。 好，我们请教一下任俊哥，因为你看哦，现在说这颗气球也飘来台湾过吗？气象局呢抛出了这张照片，2021年9月27号也就在台湾的上空，当时大家可能不晓得，哇塞，原来这颗就是间谍气球哦。但是现在呢，布林肯说什么呢？我们把气球打捞到了嘛，现在说我们研究成果要跟盟友共享。哎，好，他现在点名谁是盟友谁不是盟友呢？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美国必须要强化，而且告诉大家讲说他这一次之所以坚持要把它打下来的一个正当性啊，因为看起来中国大陆一直讲说你就是过度使用啊，武力啊，你反应过度或什么，所以美国试图在这件事情上面，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哎，那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讲我找到了些什么东西嘛。我觉得这个你看美国在过去哦，在什么中东啊，在干嘛，比如说去伊拉克什么找什么核什么什么核武啊或什么，到最后如果你什么东西都没有，我跟你讲人家也会反过来质疑啦。那所以你看美国现在看起来他是说，哦，我今天所有的这个去研究完了之后，我所有这个讯息哦会跟其他国家来分享。但我认为他会去分享的大概一定会是他认知为叫做朋友的这一块才会去分享。因为这分享的东西有很多啦。第一个就是说美国试图现在，我用一个中国大陆的讲法，我认为美国试图希望透过一个逆向工程的方式啊。什么叫逆向工程？就是说因为中国一直讲说这是一个失控的气球，那它没有被拿来作为军事或监测上面用途，它就是一个气象研究的东西。那我说的美国试图做一个逆向的方法，就是说当我现在找到这些残骸或者什么的时候，它需要从上面的这些所谓的电子的零组件回来回推，说第一个 你看他那时候打下来的时候不是讲说，哎，我们找到什么螺旋这个什么推进器啊，螺旋桨这样，那代表它是可控的，不然他在这里这边飞干嘛？ 所以就不是误入了嘛。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他必须要证明，就是说这个东西，因为你做气象收集完了之后，你收集完了是不是有发送讯号的能力？那同样的，你有没有接收讯号的能力？所以他必须从他找到的这个残骸里面回来回推。那这个回推对中国大陆来讲，他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如果今天美国掌握了你中国大陆采用这个所谓的这个不管你是间谍气球或气象气球，你的传输的方式的时候，他有没有办法用这个方式回去追踪说，哎，那你到底有做过多少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你看了，美国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一开始他的面子是没有的啦。我也必须诚实的讲啊，你看为什么众议院，你刚刚那个新闻里面讲到说，他总共419票，大家都支持通过一个案子叫做谴责中国你侵入领空，因为很简单，对美国人来讲，你嘛讲更小，你知道？你一只给气球，底下飞到这久，这个人切西瓜，对这边飞到那边去，那。你刚刚提到说台湾上空也曾经有过出现这个气球， 2021年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必须讲，郑明鼎有出来解释这件事情。他说那个气球，其实老实讲，你不去看那个照片，你就算看到照片，你也看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在白天跟晚上你看不见，他真的是让你看不见。他说只有在晚上傍晚的时候，或者是一个特定的这个角度里面，他因为反光，你才有可能去找到这个。尤其他如果真的飞得非常高，我不相信大家把酒驾后啦，我二十公里的物件你也看会到。 真的是蛮远的，因为走真远远看，只有一个小小的点而已。 我很努力的用我的老花眼去看那张照片，我还真看不出什么东西啦。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美国来说，他一定要先强化他这一次所做的这些。可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我认为他会比较担忧的是，现在各国陆陆续续，我认为美国一定会告诉其他的盟邦说：“哎、欸，你那是发现你顶头有那个奇奇怪怪的给龟啊，那气球飞来飞去的时候，赶快提供相关类似的资讯。”为什么他要强化跟正当性？一件事情是你中国不是只在这里而已嘛？你哪那么多气球失控？如果这个也失控，那个也失控啊！你中国假恐怖力啊，你就是一个失控的国家。如果你否认失控，那你要告诉大家讲说，那你这个气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些地方吗？ 好，请教国成老师，因为现在呢，习近平很出来弹哦，因为包括这个间谍气球的公司啊，生产公司现在秘密文件都曝光了。好，所以拜登也很生气，包括国情咨文脱稿演出嘛，直接又呛声说，中国现在面临到许多的巨大问题，尤其习近平哦，经济欠佳，还有习近平的自知跟西方对抗能力有限，意思就是什么呢？如果真的要打，打不过西方的嘛。 没错，像拜登总统前几天发表国情咨文，结果共和党的众议员呢，因为党派不同嘛，在那边吹口哨啊，这个贺倒彩，这个他们国内政党有这个党派立场不同，所以拜登这东西没什么。但是呢，一讲到对外，现在这个中国气球问题，立场一致，众院419-0谴责中国，而且要求美国政府一定要拿出办法来应付这个国家安全的威胁。人家美国就是这样，因为你国内政治吵个迷迷冒冒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选举毕竟只能一个人当选嘛。可是呢，一旦讲到对外，马上大家立场一致，结果呢，首当其冲面对中国威胁的台湾不是这样，这个一个气球问题，这个美国跟40个国家，这个来解释，代表什么？美国要团结一个反中连线，针对这件事情做一个引子，结果台湾最大在野党高高兴兴在这个时候跑到中国去，那其实齁，简单的讲，很多人都有个概念了，我认为绝对要摒弃这个概念，就是说齁，中共讲什么统战，我在那个场合跟他握手，我只要不跟他讲，我自己讲我的，我就觉得没事了。这就好像有些那种出家人六根不净哦，这边吃肉喝酒，然后自己自我安慰说啊，这个就是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留。其实你吃了就是吃了，你这个就是不守清规一样。你到了中共统战的现场，你之后要怎么解释哦？你的话语权不在手上。那么现在美国为什么态度这么强硬？ 对， 很简单。因为他发现齁，已经掌握了情资齁，现在这情资齁，连媒体都已经披露了，间谍气球出自中国企业，意思是什么？持续的、有意图的、根本就是故意的，长期已经做这件事，已经做很久了啦。好，他说呢，好，这个气球齁，好，在一个什么地方呢？在一个叫做中国化工株洲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这个叫做设计研究院的这种齁，在中国一般来讲什么，就是军方企业、军工企业、军办企业的代名词。好，这个做了这种高科技的气球，照理说民用不太需要用到 这么复杂的这个橡胶的科技，需要这么高的这种强度，可以飞行几万公里应付这个气流的变化，是不需要的。所以现在已经抓到了出自于中国的企业，所以呢这个中国以前的网站还洋洋自得，说他们可以制造这个流浪气球，意思就是可以飞几万公里毫无问题，结果现在已经删文了。自己也知道什么做贼心虚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看到这种持续性的威胁是存在。那我们呢不要说就觉得说你去跟他谈一谈啊，什么和平发展啊，就会没有事情。美国他都敢太岁头上动土了，更何况是台湾，你跟他谈什么和平有什么用处？ 好，所以你看哦，连过去亲中的菲律宾现在跟美国要当好朋友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美国现在态度摆明了吗？就是要拉盟友来跟中国直球对决。怎么样来直球对决呢？我们要请教一下任俊哥，包括白宫这边说什么呢？他们说他们是非常认真看待帮助台湾的自我防卫，尤其最近的美国方面很有动作，包括过去很轻松的菲律宾这个总统小马可斯呢去日本咯。好，过去很轻松的态度好像这一回变得不一样了。 我认为美国大当然会看待，就是说美国不可能把所有的国家的力量放在亚洲地区啊，所以你看起来这个美国不管要达成围堵或者是防止中国大陆再往外扩张这件事情，他一定要跟亚洲周边的这个盟邦来合作。第一个日本，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大家已经看到美日之间其实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模式是非常成熟稳定，而且他试图在北方这个地方还把韩国一起拉进来。那现在问题呢，就是说在所谓美国最在乎的南海的这个地方，事实上中国大陆试图一直把这个南海当成内海，周边的国家你看像越南哦，越南当时罗斯福号其实也到那边去的时候，我认为美国也在处理跟越南之间的关系，但是最大的破口我认为是在这个所谓的菲律宾。所以你看在这之前呢，也不上个礼拜吧，就是这个美菲之间事实上达成一个新的军事合作的一个协议，也就是美方原先在菲律宾有五座的这个旧的这个空军基地，美方要用这个用投入经费去把它加以改建之外，另外菲律宾同意再增加4个所谓的空军基地去给美方使用，所以美方在这个地方事实上是有9个哦。那这9个其实对于这个台海来讲，我认为它占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是以前大家在讨论说，如果台海真的发生战争，美方所要扮演的角色，如果要从关岛或从菲律宾来那个距离，或从这个所谓的夏威夷来，距离真的非常远，所以他把它往外拉到这个菲律宾这件事情的时候，事实上可能对于台湾来讲，它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力量。第二个是小马可斯的角色哦。那过去一段时间大家认为说这个菲律宾对于美国或对中国的态度基本上是一个摇摆的状态，因为前总统这个杜特地当时在很多的议题上面他一下攻啊，我跟这个中国大陆要怎样怎样，那个其实有因为他国家之间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在南海这个地方有几个这个小岛的部分哦，事实上各自都宣称他们是南海的这个所谓的主权的伸索国，然后呢也有说这个小岛的主权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那菲律宾还派了一个非常那个破烂的军舰就吊在那边，那就每天派人去那里升旗，他说这是我跟你，这是我的主权。所以呢，杜特地其实在那个时候做菲律宾总统的时候，他对美中之间，我认为他采取一个摇摆的手段。但是多数认为说，杜特地到后期的时候，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是比较倾向友好的一个状态。可是小马可是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他去了日本访问。那我刚刚提到说，日本其实在这段时间跟美国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有盟邦的关系。那结果这一次这个小马可是他跟这个到日本去之后，还跟岸田文雄共同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提到说，双方会扩大安全保障合作，前提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反对中国进军东海及南海，要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构想。更积极的一点是，还要透过参与日美菲协议跟美菲的联合演习，促进三方防务交流。你有发现到美国在这一段时间在亚太地区做的叫做三角印太战略里面，从日本到印度到什么我们讲澳洲这几个，它是一个面的一个概念，现在把菲律宾再拉过来，所以它本来是着重在这一边的面，现在把这边的面也在拉进来。那你看到这个重叠点的位置其实在哪里，就是中国大陆。所以我认为美国试图透过很多跟这个所谓盟邦的这样一个关系，当然我觉得啦，就说菲律宾从中间一定有跟美国谈说，哎，那我